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但銀本位是有趣的，如果你看回我們中國的從地理角度來看，地質角度，其實我們中國是沒有銀產生出產的，即就算有都是很少的，沒有可能支撐起一個經濟。原來這些銀主要呢就是誰來呢，就是這個美洲來的，所以是即過去500年呢我們有這個銀本位的制度。原來它這個銀的貿易，白銀，我們一般叫白銀，其實前不排有一部電影，大陸電影，但是台灣女導演拍的，我看了，就郭富城的，但看完之後就身份大家不要看，因為拍得很渣的，但其實個名字很吸引，叫白銀帝國。白銀帝國，我就以為是說哇，即是中國這個這樣的，其實它是說什麼的，真是清代的時期怎樣受到西洋的衝擊的，但是這個劇本真的我覺得很不行，即是完全拍不到個大時代那種的氣勢。但是說白銀呢，就現在我們都說有沒有碎銀啊，這樣你有時候銀兩嘛，銀兩是吧，還有以前真的那些碎銀其實就是一塊塊那樣的不規則的銀，是吧，當然 大的就是 一定銀一定，小的就是碎銀這樣。原來那時候這些白銀呢是由南美洲，特別主要由一度地方，就是玻利維亞的一個高山上面一個銀礦，就叫做波托西銀礦，叫做 Potosi P-O-T-O-S-I。 大家要上網查一查 Potosi， 哇，又是一個很大的悲劇來的，因為當時西班牙人呢去到那裡找到銀，但是那裡呢個海拔是很高的，個天氣咧就變化莫測啦，但係大致上都係嚴寒啦嚇，咁又乾燥啦。但係佢就逼好多嗰啲當地嘅人就去開採，基本上就係奴隸啦。咁咧就話開採期間咧，喺即係一段好長嘅時間嚇，過百年啦可能啦，但係可能喺而家嘅估計咧係死咗幾百萬人，係好得人驚啊！有人估計過咧就話，其實如果將呢個波托西銀礦啊嗰啲死咗嘅人嗰啲咁樣嘅骸骨咧，一條一條咁駁起嚟咧，係可以由南美洲駁翻去歐洲嘅，即係橫越呢個大西洋嘅嚇。咁但係咧，嗰個大量嘅銀咧係講緊幾萬噸嘅白銀咧，咁佢就一路運過去。但係原來呢個黃金同埋白銀咧，運到去呢、這個翻去西班牙，後嚟去埋葡萄牙咧，對佢哋嚟講咧，嗱呢個好有趣嘅，喺經濟學史好多人都講嘅。原來這個呢個咧，你以為係大好事，冇錯，喺最先係大好事，尤其嗰啲皇宮貴族咧，突然間哇好多錢啊！咁但係咧，佢啲錢攞嚟咩咧？就揮霍啦、享受啦，同埋仲有咩啊？打仗，攞嚟打仗，將啲好短時間入面咧就揈曬，將啲俾人哋立曬，因為你打輸仗嘅時期，人哋要你賠，咁咪攞曬咯。同埋咧，人哋咧就製造好多嘅物品嚟同你交換啊嘛，嚇！咁於是咧，你就要買嗰啲咩又絲綢啊，又呢個瓷器啊，又買乜啊咁啊，或者俾啲個靚女你啊，咁我又要咁多銀。於是咧，嗰啲黃金同銀咧，好快脆咧就已經叫做千金散盡啦。你又幾陰功咧？所以個國力咧，甚至仲衰落，因為佢哋完全唔重視嗰個實業啊，即係經濟嘅發展。這個就是即係原來你中了六合彩，你不要以為是一件大好事， 很快兩三年睇洗曬啦。 係啦，冇錯啦，原來有很多人研究過嘅。你中了六合彩咧，好多係我哋叫不可持續嘅 unsustainable 嘅。而西班牙、葡萄牙咧就係為我哋做咗一個最佳最佳嘅示範，而且當時咧亦都引起社會很大動盪，因為係有呢個通脹啊。因為如果大家有少少經濟學常識，你都知啦，其實通脹就係話貨幣突然間多了，貨幣突然多了的時期咧，其實講真的，那些咁樣嘅物品咧，嗰、那個價格自然亦都會上漲， 因為未提高個生產量啊嘛， 冇錯， 追唔上。 因為你以多咗個貨幣嚟去搶冇多到嘅貨物啊嘛，咁你搶嘅時期，咁一定搶貴咗啦，係嘛？所以嗰陣時咧，嗰、那個通脹咧係好瘋狂嘅，有一段時間啊，咁啊個影響其實好大。咁原來咧，佢後嚟呢個白銀咧係流去中國咧係有兩大路線嘅，一個咧就係陸路啦，就係、是。即係運翻去歐洲，原來喺歐洲一路經過類似絲綢之路咁樣啦，去啦，或者有啲係經過印度洋啊，坐船去。但係後嚟咧，當麥哲倫環球旅行之後嚇，佢亦都繞過合英國啦嚇。咁啊，環球旅行，但係我哋成日都講叫麥哲倫咧，其實真係我覺得對另外嗰個大富就好唔公道嘅。雖然我都唔記得個大富叫咩名陰公，因為其實麥哲倫係冇完成到嘅。麥哲倫咧，佢一出發咧喺歐洲出發咧，就繞過呢個南美洲啦，即係橫越大西洋繞過南美洲啦，然後入咗太平洋喎，哇！太平洋真係大到不得了噶嘛，咁但係佢都成功去到菲律賓，但係佢去到菲律賓嘅時期咧，就同菲律賓啲土著咧發生爭執， 被人殺了，被人殺了，所以其實麥哲倫是死在菲律賓的。喂，菲律賓其實行了一半了，多一點而已，在菲律賓然後再還要入印度洋，然後還要繞過好望角，然後才回來的嘛。 是不是他提第一個提出這個 idea 的？ 咁啊啱，冇錯。Okay. 所以其實我哋話咩麥哲倫三年環球旅行啊咁樣樣， okay. 其實咧佢係可能係年齡嘅就最多嚇兩年啊，根本菲律賓已經死咗啦。咁啊後嚟率領嗰個男隊嘅咧翻嚟就係佢個大副嚟嘅，但係好陰功呢個大副，而家全世界都冇人知叫咩名，我都唔記得咗啦，係嘛？好啦，咁但係咧後嚟自從呢個太平洋呢個咁樣嘅海路啊開拓之後咧，咁嗰個白銀。就唔使咁轉折，即係喺嗰度啦。佢直情就係喺南美洲玻利維亞。其實玻利維亞咧，大家打開地圖睇下咧，就係南美洲嘅北部一個咧，係基本上係一個高山嘅國家，係四面都係陸地嚟嘅，好陰公，佢冇海岸線嘅。所以是一個很窮的國家嚟嘅，咁但係原來佢本身係應該富有嘅，不過俾人搶曬啦嗰啲白銀，咁佢就直情可以喺呢個西岸啊，即係秘魯嗰度咧出海咧，就坐船就直情去菲律賓，然後由菲律賓咧就運嚟我哋中國嚇，咁我哋中國咧。其實咧，就係為咗要攞呢啲咁樣嘅白銀咧，我哋就出口大量嘅貨物嚇，基本上就是茶葉啊、瓷器啊，同埋好多啲咁樣可能係絲綢啊呢啲咁嘅嘢咧，咁啊就嚟換嗰啲白銀。但係好可惜，呢啲白銀咧後嚟喺清末嘅時期就係俾西方列強啊，係不斷嚟要哈哈霸霸嚟去打我哋啊，好多不平等條約啊，即係打完之後仲要我哋賠錢嗰啲咁嘅荒謬嘢咧，卒之咧。嗰啲賠錢嗰啲咩四萬萬五千萬兩嗰啲， 二萬萬兩， 係冇錯啦，根本咧就完全係撳住嚟搶，所以呢啲最後嘅白銀咧又去翻歐洲人嘅手上啦，嚇、啊！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我哋辛辛苦苦種茶葉、做瓷器嚟去換啲白銀，最後咧就俾啲西方人就搶翻曬嚇，咁、啊、呢個咧因為歷史咧就非常之即係令人氣憤啦，係嘛？好啦，咁當其時咧都要講一講咧，就喺南北美洲咧，頭先都提過嗰個黑奴貿易嗰個問題啊。黑奴貿易咧就是、歐洲人，因為佢發覺喺美洲咧，哇！真係嗰啲土著就唔係佢哋手腳啦嚇、即係冇呢個火炮啊啲咁嘅嘢啦，咁啊已經俾佢哋捉嚟做奴隸噶啦，但係都係唔夠嚇，咁、於是佢哋就喺非洲捉，特別係喺非洲西部啊嗰啲咁嘅地方啦，個西岸咧就捉咗之後咧就運過去美洲，其實主要喺美洲嗰啲叫大嘅莊園啊嚇，就係嗰啲亦都將嗰個金借帶咗去嚇、但係當然亦都有棉花咧，應該就係、是、都係亞洲。帶過去嘅，但好似北美都有少少棉花。但如果大家最近咧，好似舊年定咩咧，就咪有一套叫做咩啊？失去十二年啊，咩？我失去的十二年啊，攞獎嘅嗰個就係、是、嚇、啊，就係、是、Twelve Years a Slave， 講一個人無意中咧就即係劇本係一個叫自由人嘅、自由人，但係咧就俾人就捉咗去當奴隸咁樣，哇！是啊，靚仔明星啊 ，Leonardo DiCaprio 做嘅，做奸角嘅。咁但係你已經睇到啦，少少佢講我種棉花同埋收棉花，原來棉花係好棘手嘅，隨時刉到流血嘅。啊，咁樣咧就好多棉花田啦、啊，甘蔗田啦、啊，嚇、啊、好多呢啲咁樣啦。咁佢甘蔗咧，原來係嗱、棉花唔使講，就愛嚟做紡織品啦。咁、就係摘咗啲棉花就運翻去英國，當時英國啊紡織啊咁樣啦。咁、其實甘蔗咧就愛嚟做糖，原來糖都好搶手喎。原來歐洲咧，以前嚟講咧，個糖都係缺嘅， 冇乜甜食嘅， 冇乜甜食嘅、就其實係好嘅，對佢哋冇攬咁多牙。而家真係歐洲人食甜食都，佢主要靠咩做糖咧？就係嗰啲叫做甜菜， 哦、 beet 啊，或者叫 beetroot 啊 ，B-E-E-T 啊，紅紅地色嗰啲，有時我哋通常食西餐啊，間中有食嘅，或者去食自助餐都有嘅啊，嗰啲叫 beet。咁但係咧，你食落啲 beet， 你都知啦，甜極有限啦。同甘蔗邊有得比啊？咁但係甘蔗咧，佢主要咧後嚟就喺中美洲嗰啲地方啦，中南美洲種好多甘蔗，咁然後運去，佢呢個叫 sugar trade， 當時係好賺錢，好賺錢嘅，原來賺得好交關嘅。咁咧佢係需要大量嘅勞動力，所以就捉咗好多黑奴。但係啲黑奴咧，原來喺過海嗰段時間啊，佢有個名叫 middle passage。呢、這個 middle passage 咧係死好多人嘅，佢唔係淨係運船路咁簡單，而係佢哋所提供嗰個咁樣嘅物質條件係惡劣到不得了嘅、哦，即係佢哋仍然當佢係即係畜生咁樣樣，唔當佢係人咁樣樣，食又差，住又差，嚇、啊、通風又差咁樣咧。 嗰陣時嘅科技，以嗰陣時科技要幾耐先去到？即係大西 應該幾個月㗎？ 幾個月？ 係啊，應該肯定過一個月啦。我一時間醒唔起啦、但因為用嗰啲帆船嚟嘅啫嘛。好啦，咁去到嘅時期咧，實際上咧，佢話原來個死亡率係達到啊，即係科學家而家即係啲歷史學家揾翻咧，係起碼達到15%啊，陰公。即係每100個人咧， 就死咗15個。 中間已經15個係登唔到岸嘅，喺半途已經死咗。死咗嗰啲點啊？ 就咁掉落海。 就咁掉落海咯。 係嘛？即係葬身如福咯，係咪啊？咁而實際上咧，呢、這個 15% 大概幾多人咧？係講緊咧接近200万人，即係根本喺半途中已經死咗200万人。而實際上成個奴隸貿易咧，喺嗰即係接近成幾百年嘅，真係嘅。嗯，即係你由1500啦，我當啦嚇，即係嚟到後嚟就1865咁啦，係咪已經365年啊？即係300几年啦嚇。喺呢300几年入面咧，佢話即係可能俾佢捉去做奴隸嘅咧，我哋講緊嘅係達到1200几万嚇，1200几万嘅奴隸。咁而實際上咧，就真係抵達到呢個南北美洲嘅咧，可能係1000万左右啫，即係有200万左右咧，其實已經中間係死咗噶啦咁樣，所以係好陰公啊！呢個係人類近代史上最醜陋、最醜陋嘅一段歷史啦。咁喺美洲嗰度，咁佢哋有一個叫三角貿易嘅，叫 Triangular Trade， 叫做 Atlantic Triangular Trade 嘅，就點咧？喺非洲就大量嘅人口就運過去做奴隸咯，喺北美洲就然後咧種咗好多棉花同埋煙草同埋甘蔗。但甘蔗咧，佢唔係就咁運啲蔗去嘅。原來佢為咗要慳地方咧，佢甘蔗咧佢製咗佢，就整咗啲糖落嚟，就變咗呢個糖膠咁樣嘅。啲糖膠然後運翻去英國咁。咁樣咧，三樣嘢係最主要嘅。當然仲有其他啦，就是、甘蔗、棉花、煙草，就運去歐洲啦。咁然之後咧，歐洲咧就亦都有一啲嘢咧，就一路運落去非洲嘅，因為非洲咧已經有好多啲白人喺度住啦嘛，即係殖民地啊。咁亦都要咩咧，養嗰啲人咧。咁咧就運有啲咧就係運咩咧，就走喎。啊，即係 rum 酒啊，啲米酒，同埋咧就運紡織品啦，啊，因為啲人就著衫啊，運紡織，同埋運好多嘅製成品啦，啊，即係輕工業嘅製成品啦，咁，因為佢已經摧毀曬當地嘅手工業啦嘛，即係非洲土著嗰啲原本嘅自足經濟 啦，嗰啲 係啦，咁於是咧佢就完全咧就將呢啲咁嘅製成品咧就運過去，啊，咁啊讓你仲要你辛辛苦苦賣好多嘢啲嚟去換啲錢啊嚟去買啲咁樣，咁就形成咗一個叫做三角貿易嘅關係咧，係持續咗咧。係起碼200-300年嘅呢，這個，咁但係當然咧，後嚟呢個喺北美再高啲，喺加拿大東岸咧，亦都有一個好賺錢、好賺錢嘅貿易咧，就皮草。 皮草。 原來咧，即係喺而家你睇下，即係加拿大東部咧，其實都好凍啊嘛啲地方，佢做 Labrador 啊嗰啲咁嘅地方咧，喺嗰度咧就有好多呢啲咁樣嘅類似可能有啲雕鼠啦，嚇雕鼠啊，或者嗰啲海賊啊嗰啲咁樣啦，嗰啲皮毛係好靚嘅。咁，歐洲人就中意到不得了。啊，尤其啲女士啊，咁樣樣嚇，整啲帽啊，整啲咁嘅圍巾啊，咁樣咧，咁嗰陣時候叫 fur trade 咧，又係好緊要，咁所以亦都係南北美洲咧，就係對佢嘅貢獻。咁但係咧，另外最後一種嘅貢獻咧，我想講咧，其實即係時間係唔容許啦，只能夠略為一提嘅啫。就係，其實特別係中南美洲咧，佢係獨立得相對早嘅，即係當然佢中南美洲大家知道咧，個人種主要就唔係白種人。其實都有白種人，但原來佢因為好早咧，當其時啲西班牙人、葡萄牙人咧就已經同當地嘅人咧 通婚， 就通婚。咁通婚咗咧，所以佢哋實際上已經形成咗一種咧獨特嘅人種， okay. 就係一種嘅混種人。混種人雖然有啲部分小部分咧，仲係維持一個純種嘅原住民，係嘛？即係譬如秘魯啊嗰啲地方仲有，但係其實佢基本上成個南美洲咧都係呢種混種人嚟嘅。但係呢種混種人咧，其實就係佢哋爭取。特別係譬如巴西一個好例子啦，佢喺19世紀初咁滯咧，已經好辛苦咁樣就係爭取喺西班牙嗰度獨立。咁樣咧，其實好有趣啊，即係應該係有西班牙我都要搞搞嘅，但係其實巴西好有趣嘅，巴西咧佢講嘅説話咧係葡萄牙文嚟嘅，葡萄牙文嚟嘅。咁我就睇翻啲資料，咦佢又話脱離西班牙喎，所以我都再研究一下。好得意啊，成個南美洲大家知道咧，基本上咧係講西班牙話嘅，除咗一個國家。就係、是、最大嗰、那個 巴西， 就是、巴西。巴西係講葡萄牙話嘅。咁，你知啦，而家咧就好似出年咧奧運就喺巴西啦，里約熱內盧啦，啊，而家如火如荼啦嚇。咁、啊、樣當然舊年就係世界盃啦，啊，出年就奧運咧，好巴閉啦嚇。咁、啊、但係咧，其實南美洲咧就出咗叫玻利亞主義，原來就係喺呢一個係19世紀初嘅時期，委內瑞拉嘅一個革命家、一個政治家、一個軍事家叫做Simon Bolivar。咁呢個玻利亞主義咧一路傳落嚟咧，其實就最出名咧就去到咧就啱啱唔知前兩年先過身嘅，就係委內瑞拉嗰個總統叫查維斯啦，Hugo Chavez。咁啊好出名嘅，因為當時奧巴馬上任咧就有機會唔知喺個會議啊見到查維斯，查維斯當場送咗本書俾佢嘅，送咗俾奧巴馬嘅。嗰本書就係講白人係點樣欺壓呢個中南美洲嘅。哇，幾勁啊！咁但可惜而家查維斯就過咗身啦嚇。咁、但佢亦都係奉行呢一個咧反帝國主義、反殖民主義，走一個獨立自主嘅經濟自足嘅一個道路，叫玻利亞主義嘅。咁呢個咧，有人亦都可以話係一種 相對溫和的新形態的社會主義，啊，但係當然美國咧就打壓得好緊要啦，特別係譬如對古巴嗰個禁運啦，大家知道啦，係嘛？即係到而家其實未完全解除嘅，係嘛？好咁啊，但係原來講下講下咧就哇個半鐘，眨下眼又過啦，係嘛？咁但係大家聽完之後，我相信咧就都會對南北美洲對世界嘅貢獻咧就多咗些少嘅認識啦，好嘛？咁啊，下個禮拜咧我都未知諗講乜嘢㗎嚇，下個禮拜再見啦， 好啦，拜拜。 OK， 拜拜。